What's a form of China? Trace to the rhythm of the fall of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，突然那么悲伤，那么疯狂，刹那间往事涌上心头，时光飞逝，掉进了回忆。有一次一起去看电影，那个故事感人肺腑，还记得你流着眼泪，在黑暗中我们紧紧相拥，在这场淅沥沥哗啦啦纷纷扬的宇宙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的紧紧相拥，在一切甜蜜的疯狂的都远去的今天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拥抱在宇宙，在宇宙想起你的模样，感情那么温暖，那么爱上，刹那间你似乎就在眼前，一切搞笑回到了从前，很多事一起走在宇宙，那个情景那么入目，我还记得你总是靠着我肩膀，在雨中我们紧紧相拥，在这场淅沥沥哗啦啦纷纷扬的宇宙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的紧紧相拥，在一切甜蜜的疯狂的都远去的今天，人们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拥抱在宇宙，在这场淅沥沥哗啦啦纷纷扬的宇宙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的紧紧相拥，在一些甜蜜的疯狂的都远去的今天，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拥抱在宇宙 Rastafari